声吸引了真古兰丹姆，不由得也随声应和起来。唱吧，唱吧，歌声带来的不再是痛苦的回忆。 阿米尔，冲！ 古兰丹姆， 在同志们的欢庆声中，阿米尔和古兰丹姆团聚了。现在该说说指挥部的下一步战斗部署了。有趣的是，这次战斗部署却是从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安排开始的。指挥部指示他们俩先陪着阿曼巴伊到尼亚兹大叔家认干亲。 萨尼亚马里克， 欢迎你啊，欢迎你阿曼巴伊大哥。 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，林老林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。 欢迎，欢迎你啊。 孩子，上前认爸爸呀。 爸爸， 我可怜的孩子，可怜的孩子。阿米尔，该你的了。 排长， 我该叫什么呢？ 大叔，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，还是做你的女婿啊？ 都行，都行，都行啊！ 那你看着办吧。 报告，爸爸岳父同志，儿子阿米尔报到。 你这个笨家伙，应该说爸爸您好， 爸爸。您别见怪，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，一下子说不出口来。 来， 哦，阿麦大哥，请这边坐呀、啊。 两位老人家，你们看，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？阿麦大哥，你看呢？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的。 嗯，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，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，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。 好。好，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，是个好机会。 机会好啊。 敌人真以为是好机会，又是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寺。 尊贵的热力普， 什么事啊？ 真神殿试，巴洛托杰结婚，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，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，从背后给共军一刀，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，望你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，按时向山口出击，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。 真主啊，回电， 巴勒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。啊！ 巴勒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，宣告的却是这批暴乱分子的全部覆灭。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，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，我们优待俘虏，交枪吧。 对杨排长来说，一切都是按照预先的安排进行的，而这个结局却是阿曼巴伊全然意想不到。虽然他一直站在杨排长身边，并且是这群暴乱分子里唯一看到这场战斗的开始和结束的。 哦，下边看看去。 哎，别走啊，热闹还在后边呢。阿米尔，打三发红色信号弹。别着急，马上就有热闹看。 快走快走 快走。 怎么样？站住站住站住。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，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。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。检阅开始。 走，快走，后面跟着。 国民党庄园大人，哼，你装成少数民族又救回来真古兰丹姆，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，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，做梦。你看看卡拉这张纸条上写的什么，你这个汉族的败类。 珍珠，我明白了，卡拉是他打死的。 压下去。是，走。 天空放射三颗照明弹，让他们照亮祖国的山河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的录音剪辑，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 我粮汤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排长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可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嗯、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 怎么了？ 你说怎么了？看电影呢。 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？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，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，尊重他人，尊重艺术。 20分贝， 坐看云起时。 30分贝， 清泉石上流。 50分贝， 谈笑无还期。 50至90分贝。 控制噪音污染，创造诗意空间。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他们都不曾缺席，而他们现在的生活，你缺席了吗？ 妈，我周末加班，不回家吃饭了。 关心空巢老人，不止在重阳节。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